现在时间7:34，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早起的朋友欢迎都来打打招呼，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吗？ 北京文艺广播，在您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搜索，看几个小黄人头像，那就是我们的标志。 哦天，您这断句特别独到， 是吧？ 嗯，对， 主要就是把我自我凸显一下， 有毒，对对对对，个人主义嘛。 那倒不至于吧，没上升到这么的这样的一高度，是吧？ 还没上升呢。 好嘛， 哎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打打招呼啊。这一早上起来，今天呢天气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就是特别冷，真的真的。 你就负责重复这样的天，大家关注天气，今天冷。好，下个节目 就回去吧。 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才8度、哦、要么冷呢， 你看 最小相对湿度20%，说明还特别干燥。 没错，到了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度，最大相对湿度才70%。 嗯，总的来看呢，今天风力是不大的，能见度也比较好、这样就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 对 啊，风力不大，体感就不会太冷，是吧？ 但是咱们最高温度才8度嘛，你看看，你要是说 毕竟在这儿呢、 咱们下了节目9点那晚，我估计可能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现在几度？ 没有，都零下了那会儿得。 哦，是吧？ 另外呢，最近这今天早上车也不少， 堵， 对吧？ 堵。 路况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最新更新的啊。实际上因为受到河北大雾的影响，北京4条高速配合采取封闭分流措施。 哦， 这就是大广高速出京方向求贤到世界封闭，京台高速出京方向电子至世界封闭，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至世界封闭，京津高速出京方向永乐店到世界都是封闭的。 嗯，你看 河北它雾大。 对，咱们就照道走啊。 还有车多的路段 啊， 比如说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4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这个桥区整个南向北，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这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对，这一看就是上班时段哈、都是从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二三四环全部拥堵。告诉大家， 这报的真爽。 我看了一下， 二三四环。 对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现在才-3度。 对吧？ 啊，还没到零上呢。 是是是， 怪不得刚才我走一身汗啊，不是，就是走的我 这有关系？ 没关系，就是走的挺冷的。 走一身汗是为什么呀？ 走一身汗锻炼身体啊，保护自己啊。 来不及了。欢迎欢迎，徐哥、三顺、魔草、康，还有嫣然若曦、菲菲、小哼哼的娘，孩子叫小哼哼。 我刚才 小哼哼的娘问说，刚才什么音乐特别动感？给你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就。 还是说报路况的音乐呀、 报路况刚才那个呀、这个这个这个， 哎，咱垫着这说吧。 可以可以， 对吧？ 没问题、 对对对。这个张老师说是在这儿参与广播吗？对，就是在这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张海明威和王维啊等等，欢迎大家啊。今天要互动的话题跟我昨天晚上的神奇经历有关系。 对，你没事别老给人瞎转钱去，你说说我这账户早给你5年、 你得还给人钱呀。 你这你给我50000块钱倒好了，你给人转什么钱？ 所以我去自助银行24小时自助银行的时候转钱，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 什么事？ 就是我去转钱嘛，找到 ATM 机 啊， 我正在掏银行卡的时候，突然砰的一下， 怎么了？ 这个机器它灭了， 机器灭了。 不仅机器灭了，整个这个小屋，当然只有一台机器，但屋子不小 啊， 整个这个屋子全灭了，都黑了。 哦天哪，整个取款机那个屋子都黑了。 对，我想，这肯定是这区域停电了。我出来一看啊，周围一家一家小店什么的，人都亮着灯呢， 哎呀， 灯都闪烁。就我那儿都黑了，幸好这卡没放进去。我一想也别久留了，再赖我，我就赶紧走了。 但是没听见人家在那个机器里边出了一段语音说，请不要给某某某转钱。 正说着呢，因为喇叭里 啊， 北京公安提醒您，是不是这种 对 这种语气 特别吓人？ 请不要给陌生，请不要仅凭电话号码。总之这说的我还觉得，哎呀，你看说的多好啊、这掏卡呢， 不是灭了， 那声也没了。就是凡是接电的全没。 哎呦， 反正我就最后跑了呗，当然跟我没有关系啊，我都没有碰那个。 你是不是踩了什么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碰，我强调一下，什么都没碰。 你告诉具体一下这个位置。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不告诉你具体位置， 让大家追查一下。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谈谈大家在银行的神奇经历， 去银行的神奇经历， 在银行发生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不一样的经历吧。对吧？ 反正总之你难忘的，不一样的，有趣的 啊！ 包括昨天在群里一说，然后监制 就说他去银行办，想把那个就是比如说卡那个钱的变动信息提醒信息换个手机号， 哦、对对对对对、 啊，结果人这倒没问题， 走吧， 然后这个 给您换了。 监制呢是位这个女性姐姐 啊，这位姐姐呢非常的谨慎， 心思缜密， 是吧？对，就往里存了一点钱 啊， 就一看还是没收到，最后一查，哎，没改成， 对，还是发到原来那个手机号上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在银行经历就有一些神奇的经历，难忘的经历、啊、 我呀倒不太去银行，反正我就觉得我一去银行排队时间就长，一排队怎么也得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一看人家怎么排队，旁边唰唰唰唰又特别快有一队，后来一问 唰唰唰唰的， 对，你知道也没几个人排， 没听说在银行唰唰的， 然后就一问人家 VVVIP 啊，人家拿那卡和那个号跟我们就不一样， 是，但你说这我又有一个经历 啊， 就那个卡确实是 VIP 卡，后来那个银行的 VIP 比普通用户多，人家那台牌就排前排俩人 VIP 前排七个人， 我的天，所以我告诉你下次拿俩号，这心眼儿， 鸡贼，本节目鸡贼第一名，我们不在乎说主持人好，我听了王一好几年节目，无论怎样都能听出他的声音，前几天我听声音不一样啊，怎么跟王一感冒似的？后来一听，还真是感冒了， 好吗？是不是更有磁性的感冒？ 我说说说说，大家在银行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经历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我学北京市公安局特别像是吧？是呢，我昨天听着听着，他突然就不说了， 所以印象深刻呀。哎，不是你录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录比这横多了。 哎呦妈呀，吓死了！还是别去银行了。来， 昨刚才高磊还说你怎么给人转钱？你不应该给人转钱。但是人家先打给我的钱，我得给人家、 你还人钱呀，合着 也不能叫还 哦， 反正就转给他。 你说你这咬文嚼字得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关注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郭公庄公交场站近日正式投入运营， 养老机构如存在欺老虐老行为将录入黑名单， 绝对的、表演类综艺井喷，影视精品却仍然很少。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我们来关注郭公庄公交场站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运营的首日呢，627路、497路两条公交线路迁入场站。这两条线路呢，将解决道路这周边道路有路无车的这个问题，同时也丰富京西南的这公交线网。未来郭公庄公交场站将与地铁郭公庄站无缝对接，市民就很方便的可以换乘地铁了。 是的。那么另外呢，自11月1号启动了核发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业务开始呢，北京交管部门20天已经是受理600000临时标志申请。交管部门提示，电动3-4轮车不在领取临时标志范围之内。 啊，电动的三轮车，电动四轮车。 对。那么近期呢，市民 电动四轮车啊、哦， 有。那么市民线上申请的后台审核速度明显就加快了，等待时间呢进一步压缩，基本上一周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那么此外呢，现场工作人员的操作也是越来越熟练，解决了临时标志发放初期曾出现的系统网速比较慢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对对，未来是不是就可以管控一下，就电动自行车不要逆行？现在好像觉得逆行都理所当然， 我觉得得立法。 他还摁你， 对， 就他逆行，他还嫌弃你。 就是咱们的执法人员得有执法权，就好说了。 在心里踢他， 哎呦，那还是别去了。 在心里， 万一。心由那个所想，踢着人家怎么办？ 不，这个他太怪了，踢不着，大家也别踢，真的就是蹭一下， 经常会逆行，关键是， 对， 你要从身边正常顺向还好， 过快也不太行、再来关注呢，本市近日出台了养老服务机构监管办法，养老机构如果存在欺老虐老的行为、安全责任事故、违法违规开展金融活动。这是养老服务机构该干的事吗？弄虚作假、套取骗取财政资金等等，将录入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档案以及黑名单，对发生严重的违规违法的行为且拒不整改，以及因为违法违规行为导致事故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运营商禁入，就是禁止你 加入到养老服务行业的这样的措施。 对，不应该是不光是禁止，就是发现一家就 严惩， 就关闭一家。 这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藏， 对呀， 你不好好珍惜他， 是 不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年人的事儿哈。北京市疾病防控制中心呢，昨天举行了老年人防跌倒毛巾操的汇演。 哦，防跌倒毛巾操。 对，告诉大家，这个跌倒啊，是我国65周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么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形势呈现了程度高、增长快、高龄化的特点。那么全市60周岁以上及户籍老人人口，大约占户籍总人口的24.1%。那么这次汇演展示的这个毛巾操啊，就是咱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体育科学专家一起研发的体医融合的成果。毛巾操呢，针对老年人年龄、身体特点和跌倒风险，有针对性的设计了很多的动作，并着重加强了下肢力量、腰腹力量还有柔韧性。有数据表明，每天坚持锻炼30分钟以上就可以预防跌倒发生。目前的北京市疾控中心已经将毛巾操推广到了全市所有街道和85%以上的乡镇啊。 是，咱们是不是年轻人给老年人下一个？ 对， 嗯， 咱老年人现在都有手机、pad 什么的，是不是？咱们没事让老年人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跟着做一做这个操，就30分钟，也不耽误您时间，是不是？哦， 这一搜都能搜到， 就有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防跌倒毛巾操 啊，第9套广播体操啊，不是一个 广播体操，对老年人，他这个都得根据个人特点、啊、 是是是是是。 目前呢，再来关注朝阳医院正在筹划床位集中管理试水弹性床位制，一旦患者需要住院，医生就会开住院证，按照正常的流程呢，患者信息会被登记到医院的住院系统里等候，有时候等候的时间是真的很长。 嗯， 住院难，实际就难在床位周转不开呀。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呢，朝阳医院正在筹划床位集中管理，不同科室间的床位紧张程度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不同科室在不同季节的忙碌程度差异也比较大。这太对了，他们计划整合全院的床位，拿出一部分床位打破这个科室的界限和壁垒，优先收这个紧急急需住院的病人。 没错没错，咱不能说光是靠这个， 很科学很科学。 您先来后到的这么一个顺序，万一人的病症比您更重，或者是急需医治，咱也得稍微让 着。这个大夫会有考量的。 是是。那么另外呢，正值冬季蔬菜上市高峰，菜价又开始大幅下降了。新发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呢，这里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1.74元，周环比下降了8.9%，年同比下降了12.56%。那么其中啊，大白菜的价格降到了近5年同期的最低点。 哎呀，最爱吃醋溜了， 看家菜必须得实惠，是不是？我呢，熬白菜，熬白菜里边放点粉丝丸子什么的，嗯，香。 你是吃白菜的吗？ 嗯，主要吃丸子。 我也挺，而且牙还不好， 免过 烂一点才能成呢，是吧？免过。 哎呀， 哎呀，高大爷，你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咱就大早上起来放点轻松的歌曲吧。这首歌就叫放轻松。 Taking it easy, taking it easy slow, taking it easy, taking it easy slow, taking it easy, taking it easy slow, taking it easy, don't spread your mind. Baby, you're looking so tight, we both are living a night. Why you feel me, I be burning, now she makes me crazy all night. Follow my lead with that all, like we lose before. Get drunk, don't pray, can't say no. God ain't told me relax, Buddha ain't told me relax. So many pinky sushi, so many clubs are closing. God ain't told me relax, Buddha ain't told me relax. So many pinky sushi, so many clubs are closing. Taking it easy slow. Taking it easy, taking it easy slow.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在银行的一些有趣的经历， 是是是， 难忘的经历。 嗯， 但是呢，邹毅说，我先问个问题，可以吗？ 你说，你说， 磊哥，你们报这路况的世界是哪儿啊？ 世界， 我都困惑很长时间了，哪儿不归世界管呀？然后我还要个祝福，祝什么这个？自己哦，自己生日快乐 哦，自己生日快乐。哦、 先祝您，我们送您这生日礼物，告诉您世界是哪儿啊？就是北京市的边界， 对，北京市边界简称世界， 对，这么个世界，是一个界，但不是一个市。 哦，对， 对，这个是北京市的市， 您那是世界的市，嗨。 没解释一样，我告诉你哈， 那是世纪的事，这是北京市的事、 哦、啊， 这下就明白了。说说，程澈说，对，有一次在银行存3000多块钱、 嗯， 银行给我存了3000多，什么意思？ 就是多给他3000多吧。 没明白，就是说你让这歌别叨唠了 啊，打扰你的思绪了是吗？ 你能理解吗？ 他 是不是想给别人存3000多块钱，别人把这钱存在他卡上，我也不明白啊。 还真不明白，您再发一条吧啊！来， 高磊都没明白。 这个张海明威跟我们说了一段特别感人的故事。 哦，在银行吗？ 啊，他说那个时候上大学，家里十分的困难。交学费的时候，我记得在银行，父亲小心翼翼的从内衣兜里拿出了存款单，去银行取出那几千块钱的时候，哎呦，我心里难受极了。但是现在条件好了，父母辛苦了。 你看看这家长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是、 您这么孝顺，这么知道这个去这个感恩， 对， 哎、所以未来都一定会更好的， 没错。 这个 Lucy 说，我到银行还算顺利，等的时间比较少，3到7个人，关键要找时间去银行。我跟你们说啊，我有经验。 怎么着？ 比如午休的时间 啊。 不会吧，我每次午休去咱们周围这银行人老多了。 不是，银行不是也得午休吗？ 银行不午休。 哦，不午休 啊对。 哎呀，我一直以为他们午休，所以我从来中午都没有去过。 哎，你别去了。还有下午3点到关门前，哦，3点之后到关门，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基本上都办完了， 去的少，对对对对， 哦， 还有啊，要找那个非主街道的储蓄所，这样人就比较少。 我的天呀，您这都提前做多少功课？ 经常跟银行打交道的朋友 才知道这些门道， 对，这些门道，人家也是正经去存钱去， 哦， 你这说的跟到银行顺钱似的， 这不， 那得报警， 那不，我连多看一眼我都不看，我告诉你，脚印儿， 多看谁呀？ 钱呀。脚印说了，前一段 ATM 取款我插卡进不去，一看界面说可以直接操作，我就赶紧退卡，出门叫小伙换卡，都注意一下，是可以直接操作呀，现在很多都是 有 无卡操作呀。 他那意思是不是这之前的人没有那个没有退，小伙伴他小伙伴都注意一下吗？ 哦， 你明白吗？就 之前那位忘了， 对，所以插不进去啊。 不会不会，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你插进去忘了拿出来，30秒它直接就掉到这个机器里边了， 就吞了， 对，吞了。 但也许在30秒之内它就往里捅了呢。 哦，这么快，好嘛， 还无缝衔接。 这也有可能，有可能啊，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反正这大家一定今天这事儿都说清楚，这已经两位说的都不明不白， 我们都有点糊涂了。 乖乖小熊说，我不是在银行，我是在自动提款机，那不跟我一样吗？ 哦， 有一天啊，我接到一个短信，让我去某某营业厅去取我的银行卡，我一看这肯定是骗子呀，我银行卡还在我钱包里呢。过了一星期又来了同样短信，我心里合计，哟呵，你还不撒手了，你卡就在我钱包里，不信你看。 哎，我卡呢？ 哎，对，哎， 我 卡 没 了。原来半个月前我取过一回钱，真的卡就忘了，就给吞了。去银行窗口取的时候，服务人员还说呢，哎呀，这卡都放这半个多月了，咋才想起来拿呢？我说那个，我也不能说把您当成骗子了，我说那个，我忙。 对，您这心真大。得嘞， 但是有警惕性是好的 啊，是是， 对吧？不过银行不错，你看人还主动发个短信。 是啊，一而再再而三的锲而不舍的，你不来你这卡怎么着啊？你还得给我们这继续存钱呢。关键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说跟银行有关的难忘经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说说今天的天气哈，今天我们迎来了小雪节气。 Oh yeah. 在这个晴爽的冬日，蓝天不算很蓝，但是今天还可以。我今天 我觉得挺蓝的， 对。 但有写意的白云作为点缀，天空也很美丽。进入十一月下旬，京城天气舞台将风平浪静，气温平稳，只是夜间最低气温基本在冰点之下。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对，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的京城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三级左右的弱北风，能够保住空气质量不变，总体上适合活动和开窗通风。只是有了北风啊，就意味着风干物燥，大家一定要勤补水，重保湿，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注意用火安全。 从未来十天看呢，京城气温起伏也不大，白天最高气温7到10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到0度。其中呢，明天的夜间最低气温0度，28号夜间最低气温-4度。除去这最高和最低之外，其余的日子最低气温大概都是-1度到-3度之间。度过相对平静的十一月下旬，我们就要进入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这一年过得快呀。年初许的愿，您做的计划都完成了吗？是吧？改天咱聊聊这个。 是是是， 该回馈了。可是你说的是小雪节气，这雪怎么样呢？ 咱们随着天气越来越天寒地冻，北方多个城市都已经迎来了初雪，不少朋友呢也开始念叨：哎，咱们北京什么时候下呀？尤其是怀柔等北京远郊区的一些地方也飘过了雪花。 对， 但是北京城区下雪，那么从来都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儿。咱们看一下去年冬天的情况，就可以帮我们降低一些期待值了。 2017至2018冬季的京城初雪下在了2018年的一月，但是雪落无痕，真正纷纷扬扬的雪到了今年3月17号才肯飘下来，几乎可以算是春雪了。更重要的是呢，这场降雪结束了当年北京连续145天无有效降水的史上最长记录。 你瞅瞅， 所以啊，今冬的初雪，我们耐心等待一下。稍后的这个天气连线当中， 我问问人家。 对，咱得问问这个气象台的工程师。 啊、 您掐着不是掐着，就是根据这个估算、科学的估算，对吧？大概什么时候我们能盼到这个雪？ 哎呦，人家气象专家说了，估计不会超过145天。 哇！你最好别让你干这工作。 来，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无勒呀，你的 那 你说的也有道理吧？ 是吧？ 对，但等于没说。 但是你看最近这天儿， 嗯， 一点不像有降水的样儿。 对，反正冬天的感觉才刚刚有。 对， 是不是？ 12月份能下就不错了。 哦。哎，这个邹毅说，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世界了，还发现大帅不知道我的名字，每次大帅都叫我国安。不叫国，人肯定姓郭。 就是、 叫郭安。 嗨。来啊、众国华也说，自从有了这个手机银行 APP 就用不着短信提示了，先取消，去银行办理说打电话取消，到现在也没给我取消。跟咱们签字是差不多这意思。 就不给你取消。您得去一趟吧。接下来先进入广告时间，稍后再说说跟银行有关的难忘经历。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点儿背，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上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有报道称美联储可能最早在2019年的春季暂停加息，美国11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低于预期，欧元集团主席表示支持欧盟委员会就预算问题对意大利启动制裁程序的行动，国际金价快速上涨至每盎司1230美元之后小幅回落，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26.2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白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到的是您去医院，哎呀呀呀，我差点说成医院，你吧，我紧张啊，对，我就这是 改了这话题，半个小时一换呀。 银行， 哎， 啊，那些趣事儿， 跟银行有关系的，有意思的事儿，找到微信公众号 啊，对，微信公众号。你别了，我这是 说一句你就扒拉我一下。北京文艺广播， 哎，对对对，这不是配合一下 哦，配合一下， 哎， 我这反应迟钝。 我们这微信公众号记不住啊， 那哪行啊？ 叫什么？ 叫北京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 哎，你这感冒是好了是不是？ 哎呦，我这不有病吗？ 你别装那什么。来，我们看看大家伙啊说到的关于这个银行的话题哈。 对对对，顺义第一坑帅说，他这个厉害，他是从银行 ATM 取钱，取出了一张少了一半的钱，也就是说钱只有一半 啊， 最后还是去柜台才换了50块钱。就是说一半嘛，所以只能换50。 不是啊，我是从你这儿取的， 对，你得让他查监控啊。 啊， 是你证明这个之后就得让他赔您。 对呀，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能就这么 撒手，这50块钱 多长时间以前的事儿啊，这是。这要昨天的事儿，今天还真值得去交流一下 啊，还真是 上个月都行。 这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法律实现哈。 这只要监控在，能证明是我取出来这半张是你这儿的就行了。 对。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你取出来以后，一定要在这个监控范围之内，你拿到这张50块钱抽出来。你要是说出去了，你发现那可能 碾碾对， 嗯，唾沫星子脏，我告诉你，细菌。 对，那当然这是不科学，你别再碾回去啊。 啊，好，咱不说这， 但是反正这可以找， 可以找，可以找啊。米卡萨你就说了，也说一个刚才你们说的 VIP， 比普通客户人还多的那家。我们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同一家啊？前两天呢，升级为他们家的 VVIP， 我的天呀！ 哦，怪倒说呢，还往前呢啊！ 换了一张卡，人家说这多好啊，米卡萨，彰显您尊贵的身份呢。 哎， 我就觉得挺高兴哈。说每次拿出来取号的时候，我都挺能自我满足的。结果人家银行现在微信取号了，ATM 机无卡存取款，在外面也都是支付宝、微信。现在我快都记不住这卡什么样了，根本没机会拿出来。 不错， 还占地儿。 啊，倒也不占地儿，他不彰显身份的吗？还怕占什么地儿？ 你大街上你来，我是 V V I P， 满大街嚷嚷这个，哎呦，这还能回老家吗？ 好嘛， 志强说，我给说一下，我在银行工作很多年了，10多年了，曾经做柜员的时候，有一次一个老大爷汇款要汇10多万呀， 哎呦， 一看就是被诈骗了， 天哪， 不给汇，大爷就闹，最后就报警了，然后大爷就跟警察闹，但是我们也不给汇，折腾了半天，最后。总算大爷是被警察说服了，特别感谢我们和警察。哎呀，当时我满满的自豪感，这真是不容易。 是是是， 有一段时间哈，叔叔阿姨们确实容易被那些恶棍，那简直是。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确实也是耽误事儿。你说我们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时候是， 就真的要汇钱， 对，真的要汇钱。我爸他要给我们家亲戚汇，好像是1万还不2万块钱，也不多其实。 哦、 然后去了银行呢，老爷子因为他自己说，我本来说我说我给他汇吧，我直接用手机咔咔一， 多方便呀、啊。 我爸说不，银行就跟咱们家跟前儿，我去那一会儿就回来了。老爷子去了完了以后呢，也不是因为 他们家跟前有银行。 因为是哪一句话说错了，还是他没说明白， 说的感觉让人觉得就哟，这肯定是被忽悠了。 对，然后人家柜台就把旁边那经理就叫过来了，经理就问说，那对方是谁啊，叫什么名字，跟您什么关系啊，电话身份证，然后这些其实呢慢慢都查出来了，那对方银行的开户行您说一下吧。我爸一下就懵了。 那当然一般人是不知道， 有的人自己的银行的开户行他 都不 知道 啊。但是人银行这么做是谨慎的，是 然后回来我爸就跟我这跳脚说，这不诚信吗，啊，我就汇款10000块钱20000块钱。 那你对这那人家实际上是对您负责任，你真要是汇错了这1-2万可就心疼坏了。 来你给我汇去吧。 对 最后还是给我。 再说你又得了势了，你说你早听我的不就完了，这不就是你的。 我可不这样，我就顺毛驴，我就得安抚我爸，说爸您这辛苦了辛苦了，您坐下喝点，别生气，银行也不是说。 刚才说叔叔什么 啊， 顺毛什么，这是说叔叔的话吗？ 啊，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我 大脑一片空白。 你看你这属于被问住了。 咱们说点别的吧。 但是总之就哄老人家开心呗。 对对对， 为大家好 啊。 这个糊涂旁观者啊，那我没什么可说的，有日子没去过了，自从我媳妇儿把我工资卡收走了以后，我就没去过那个地方。 哎呦， 说出了另一个事实。 嗯，波波先生说，以前我们家门口，你看人家也是家门口， 哦， 有个储蓄所， 好几位以为世界是以为全世界，还有一位是以为世界是势力所及的界限叫世界， 哎呀， 绝对不是啊。 哎，那咱以后播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几个字，北京世界。 那不，那就真成了那个界在那儿。世界收费站是世界收，单是个地儿。 北京市的， 那就说世界收费站吧。它是个高速路收费站嘛， 哦， 叫世界。 哦， 啊，就跟杜家坎儿， 明白了，明白了。哦，反正咱到时候注意一下哈。 嗯， 波波先生说呢，以前家门口有个储蓄所，下学回家正好赶上押款车，感觉很有安全感，有种大人物的感觉。押款员就让大家都出去了，有时候我也在那里边。这有什么就大人物的感觉， 哦，不是他能看见押款车，不是好多人就跑着， 哦， 但是他属于可能被清走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是。 对对，你老跟那看着人家不能允许您 啊， 对吧， 您老贼着这像话呀。 对，但是一张模说某银行一大爷来取钱，柜员说请输密码，这个输啊可能跟说的这俩字读请输密码， 输 不是太清楚啊， 明白了。 结果大爷说12345-6，柜员说：“您别这么大声啊， 小点声。” 我没说， 我没说， 您别这么大声啊，就是说别说出来。 哦， 大爷，12345-6， 又来一遍。这大爷真实在。 大爷的考虑是，这难道不是该声控了吗？这个时代。 对呀， 对，一二那也能听得见。 得了，还是建议您换一个吧啊。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跟银行有关的难忘经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说说这个热点消息哈，最近表演类的综艺井喷，但是你这演技老是在那儿展现那么好，但是怎么能直接成为你的作品呢？ 对，成为你的代表作。 对，自从去年年底的《演员的诞生》，今年年初的《声临其境》开辟了表演类综艺这一新节目形式后呢， 嗯， 近期这类综艺将迎来井喷啊，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即将推出一大波的表演类节目，湖南卫视《声临其境二》，江苏卫视《未来的大剧》，腾讯视频《全凭演技》，爱奇艺《演员的品格》。哎呀，这还他挺会起名字，都可以。 对， 有些讽刺的是呢，当演技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哎，今年的国产剧竟然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精品， 那到底您是有演技还是没演技？ 是，那么主打表演的综艺节目呢，俨然成为了一个风口。但是其实啊，从演员的诞生到今年改名之后的《我就是演员》，节目口碑呢，从豆瓣评分的 5.4 分上升到了 7.1 分，节目热度呢，却有了很大程度的下滑。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给这类综艺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对对对，你说他们那语气是不是？我就是演员，我就是演员，怎么不是了？ 小乖乖，您还是回家歇着吧。 大众来围观演技，真的能推动对表演的敬畏，还是成为一场消费表演的秀？ 嗯， 对不对？ 对， 有的秀不好就不让他干。 嗯， 当前呢，表演类综艺节目的模式基本都是对经典影视作品片段的模仿。好，模仿是有标杆在前的， 嗯， 对吧？ 对， 模仿相对来说 简单一些， 节目的特性与导师的选择、演员的特长、话题的展开都捆绑在一起，看似只是短短十来分钟的表演，但节目在设计上已经实现了悄无声息的投其所好。但是节目拥有这种貌似很过瘾的魅力，但是人家演员表演是从无到有， 对， 人家是照搬一下啊， 那不能照搬哈。 对对， 其实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表演类的综艺当中表现出色的演员，只能说就是在一个瞬间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表演一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当然 需要演员在长篇作品里边去验证。那么，要么是戏精的诞生，要么就是炸裂的演技。但是狂欢结束之后呢，我觉得这些演员又被打回原形了，是吧？ 这演技可能就炸一次就合不上了。 是 啊，人们记住一个好演员，必然是被其所演绎的好角色打动。好角色是明面，背面呢必然是要得到好剧本、好导演以及好的后期制作的支持。在一个完整的有集体追求的团队里，演员才有可能得到发挥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还是希望表演类综艺能少一点，演员能多花点时间，你在剧组里琢磨剧本、打磨演技，真正拿出国产剧精品才有信服力。 是， 你看人家真正演得好，人家不需要上这些节目，上这些节目当然也是可能是为了带动年轻人吧， 为了红 吧。 不，人家真正演技好的上这节目、 啊、就从来不上，我觉得 他不需要红， 不需要，不需要、 嗯、你说比如陈宝国，他需要今天有个新闻，明天有个什么事儿， 不需要，演技就摆在那儿呢、啊、你说是不是？ 那你这一瞅大宅门里的诸位演员 啊， 个个都得是星， 演技派 是星，对不对？斯琴高娃演这二奶奶， 是你 孝庄太皇太后。 您年轻演员把这台词儿您给我们理顺了，说清楚了就不错了，嗯、是不是？ 别老到了一二三四五六呗， 那是密码。 再来关注另一条消息 啊， 女儿收到父亲借钱语音后被骗，微信语音也能被克隆吗？ 啊， 最近在上班的董女士收到父亲的微信留言，父亲问她在吗？我在超市买点东西没带钱，你给我转200吧。 嗯 啊，董女士想，这父亲手机也没绑卡，平时消费那都是用现金，可能真的就忘带了。想到网上诈骗横行，谨慎的董女士随口问了一句说，爸是你吗？ 啊， 哎，爸爸很快的语音回复，是我啊。董女士一听，哎，确实是父亲的声音 啊， 她便转了200块钱过去。下班回家后就问父亲，您上超市都买什么了？ 啊， 父亲也很惊讶，我没有去超市啊， 并没有去吗？ 对呀、啊，我去银行了。啊，董女士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呀，被骗了。尽管钱不多，但是被骗的董女士非常懊恼。平时经常看到各种骗局，自认为已经很谨慎小心了，对吧？没想到骗局临头还是中招了。董女士一气之下到石家庄市跃进路派出所就报了警了。 对，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类骗局当中呢，都是好友微信号被盗，语音内容呢也是事先录制好的。那真实的语音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就采访了石家庄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民警。民警同志表示，骗子呢先是利用软件植入木马盗取微信号，然后购买克隆微信的软件，用克隆出来同样的微信号实施诈骗。那么克隆的微信号还可以转发语音，那么通用版的微信呢是无法转发的。 当然当然， 对，然后利用以前的聊天记录转发一些常用语，比如说在吗、可以吗等惯用的语言来进行诈骗。 以后这样还是打个电话合适， 确认一下的。 同时这个我希望警方能够严查这个做什么克隆微信软件的， 对 对吧？这得让他好好的改造改造， 就该进去以后好好 学习学，不得关个， 这违法行为啊！ 哎呀，我这我想说也没用哈，40-50年吧，嗯，当然得依法了， 依法依法啊，依法办事啊。 还有这个木马，所以带大家不要随便当街刷这刷那，给您一袋儿， 啊，跟老年都说，你这容易就被人微信信息都窃取了。 对对对，这就娄子了，是吧？ 对，要避免这种骗局，一定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微信的账号跟密码，避免账号被利用。如果遇到好友借钱，一定要通过电话确认，以避免财产出现损失。同时要养成设置好友备注的习惯，帮助辨别克隆好友。 哦， 备注因为是我这边设置的， 对， 对不对？ 哎， 一旦发现微信账号被盗，应该及时冻结账号，通知其他好友，都不要上当啊，并且及时报警，尽量不要将 QQ 和微信关联，以免发生两号同时被盗的情况。 我刚才觉得那个特别好，养成设置好友备注的习惯，一定要有，这特别管用。 对， 啊，这区分任何其他 的，但是反正就是谨慎。对待，我也有时候经常在朋友圈里看朋友说，我绝不会向朋友借钱，就截图，就是他那号向别人借钱，那就被盗了。 对，那肯定的，大家还是小心吧，又到年底了，这事儿啊可能会出现在您的身边， 他们就丧心病狂了起来， 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呐。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接下来看跟银行有关的难忘经历啊，龙武清风这个绝对值得大家呀这个引以为戒。他说去某个银行取钱，当时很信任人，没有点，拿回家一数少2000，这你就说不清楚了。 对对， 所以这个票款一定当面点清，宁肯在这个银行里边旁边 耽误点时间 坐会儿，哎，对，你把它点清楚了， 是是 是吧？那不能说人家就是诚心，肯未必，可能提款机怎么着，不是提款机，就是那点钞机有什么问题啊， 哦， 对吧？ 反正每次我就眼睛盯着那里边那个点钞机那个数， 啊，是它数是， 哦，那数有可能都 不不不，他不会，他反正你当面你要愿意说我再点点，那人也不会说， 对对对，这倒是， 对，一定要这个可以做这个事儿啊。 赵海忠说了，平谷区医院东边向北那有个中学的东南角有个工行，是我目前到现在发现办理业务最快的网点，快的你都适应不过来，太专业了，也太厉害了。 什么叫快的你都适应不过来？ 就是可能去那儿， 你看下一个， 咔咔咔咔咔咔就办完了。 啊，不不不，不是咔，你先开始说刷刷刷了，现在就变成咔咔咔的了。 哦，反正怎么形容快怎么来呗， 行吧。三秒钟记忆说，我也是银行的，银行也是午休倒班吃饭的，我们也是吃饭的，也是有午休的。 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完全停止业务，它只是减少窗口。 哦，对， 啊， 可能原来是5个，现在变俩。中午的时候， 但是你说我提议可能不好，是不是也能错峰吃饭？比如早点吃，或者因为大家都上班的话，可能只有中午能去的多一点。 哦， 就比如避开大家吃饭的。 时间 点儿呢？ 哦， 但是银行已经很辛苦 了。对对对对对，你要再错峰吃饭的话，伤了胃怎么办呀？轱辘就说，咱是不是 说的我太罪恶，我对不起大家， 替他们想想是吧？哈， 我替想。 轱辘说了，工资卡一直在我媳妇儿那儿。有一次，我第一次用现金去 ATM 取，结果工资卡被吞了， 没什么使用经验， 就是不太会用。 对，就拿出来慢了嘛。人家就为了保护您， 哦， 才给您吞进去。 哎，天哪！ 你搁那，别人拿走更愁。 哎，你这媳妇儿看的你也够严的。 统一操作嘛。 行行行。 这个心想事成，说我到一个银行去取5000块钱，结果那个他给我充了5000。哦。最后这个银行的柜台人员又给我打电话啊。就是说他取钱 啊，就取钱， 然后给误操作，可能又往里打，给他打了，银行打了。 哦，就他取出5000，然后银行又给他打进去5000，里里外外他赚了5000。 嗯， 哦， 当然人家得还回去啦。 可以还是不还吗？不可以， 犯法呀。 哦，犯法。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当，好像叫不当得利。 哦，反正没发生我在我身上啊。 哼，你就是个很危险的人。 得嘞得嘞啊。 怎么你还说 差不多差不多了，咱进一段片花，然后说说其他的 文化方面的消息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关注北京人艺近日宣布，今年的最后一部大戏将是田汉先生1927年创作的话剧《名优之死》。与以往的人艺年度大戏不同，这出戏由年轻人唱起了主角，导演任明邀来青年演员严月共同指导，演员阵容里也没有老人托底，严月出演主角刘振声，李小萌出演女主角刘凤仙，连配角也都是年轻人。12月20号，这部戏将和观众见面。 根据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报告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的电影《烈火英雄》正在紧张拍摄，影片的所有细节呢都来自于2010年7月16号大连新港运输油管道火灾抢险事件，黄晓明、杜江、谭卓、印小天扮演其中的主要人物。 再来关注呢，今年11月30号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主演保罗·沃克去世5周年纪念日。纪录片《我是保罗·沃克》最近发布加长版，发布这个预告。加长版呢会比原版多出大约半个小时的内容，在11月30号放映。 本月18号呢是知名的动漫形象米老鼠首映90周年，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与米老鼠相关的游乐设施前排起了长队，等待入场时间最长达11个小时。我的天呀！迪士尼乐园的运营商东方乐园公司代表说，虽然说没有正式记录，但我们不觉得有哪次等待的时间超过11个小时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辉子还算账了， 他算错了， 对，取5000但又打给他5000，这是不是赚1万？不是，那取那5000本来就是他， 就是他自己的呀，真是的，这又不是骗来的。 再来看今天说跟银行有关的记忆，沙洋洋说，主持人好，说到银行我必须夸夸现在银行的人性化服务，很多银行都提供了免费的饮用水，这我也喝过 哦， 卫生间、雨伞这样贴心的服务，给过路的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服务啊，而且服务人员也会很有礼貌的协助，不会因为不办业务态度有所改变，银行这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必须为他们点赞， 嗯， 这也是事实， 是是是， 对吧， 是是，嗯，中国华说了，我们家老爷子去中国银行取了10000的退休金，平时用用了一半，发现哎有2张假钞，去银行找也没结果，以后呢再提钱就长记性了， 一定要当面的这个得取钱， 哎，对，都拿点钞机咱点一遍，对对对对， 来放首歌吧， 啊，好， 放首歌 啊，得嘞， 叫什么 Something Strange， 有点怪呀， 对，有一些事情变得奇怪了。 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其他地方呢，就京津冀地区， 嗯嗯， 天津呢跟北京基本上差不太多，应该说呢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是在河北南部地区，从今天开始就出现大雾了，而且这个雾呢还是比较浓，所以根据这种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啊，今天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南部、河南的东南部，还有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湖南、四川盆地这些地方呢有大雾，尤其是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还有河南东南部、安徽、湖南西部这些地方呢有浓雾，能见度呢，有些地方恐怕还不足200米。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路况预报。 嗯。 作为降雨呢，前段时间就是整个江南降雨比较多， 是， 而且呢都是基本上雨量不大，但是阴阴雨雨的，就是始终在不停。但是呢，从今天开始，雨区明显缩小，而且呢，整个这个降雨区域啊，都是集中在四川盆地、重庆和云南南部，海南岛的东部、台湾东部这些地方呢，还有点小到中雨，其他地方天气都好了。 嗯， 只是呢，大家去南方旅游，因为近期下雨比较多，空气湿度比较大，有些地方恐怕还会出现雾，这是一个方面。 嗯， 另一个方面呢，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虽然气温降下来了，比这个北方的气温要高得多，但是呢，那个地方的阴冷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去江南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带件厚衣服。主持人， 没错没错，我觉得在北京咱们穿什么呀？去南方玩的时候还是都穿着这些衣服，咱们不怕冷，是吧？ 对对对， 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很细致的介绍。这两天天气也比较的干燥，您也得多喝水，好吗？ 好的，谢谢， 谢谢刘工。刘工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东向西车行缓慢，建议绕行前三门大街或者是两广路。而且京藏高速上青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通快速远通桥西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双桥。宣武门路口南侧南向北后面是车多的啊，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西三环花园桥南南向北有两车的事故，也造成了后车的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早高峰时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8:38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儿还是挺冷挺干的，您注意防寒， 保暖， 注意补水 润燥。 我的天，真不易啊， 真是 吃点水果什么的。 对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跟银行有关的一些难忘经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你说就好了，你不用拍我了。 你不是，你给大家说怎么找啊？ 说说啊，打开您的手机，找到微信，在您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点击搜索微信公众号，输入北京文艺广播，看到小黄头像，您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对，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跟我们互动收到一张户型图已经不是一位两位了，可能是不是您出现了大爷还是哪个词儿是关键词，我不知道。 哦，这还真 不是我们设计的。 是、 啊、没事，您就看看呗。当然也不能送啊，这也送不起。 这送不起，这 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龙武清风说去某个银行取钱，很相信人家没当面点清，回家一点少2000， 怎么办呀？ 您倒把这发全了呀，8:01又发后半截啊。对，第二天我是去找去了，又把少的2000给我了。 您这大赚钱。 人家当时说了，当天下午银行就给我银行卡留的手机打电话了，但是打不通，因为我换号了。 哦， 这就又给我们提了另一个信。手机换号了之后和银行卡 绑定，您得跟人及时沟通。 对，一定重新换 了。万一发生什么问题，不能及时联系到您就麻烦了。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尤其是信用卡业务，是不是？ 吞卡什么的。这个你说， 看看8827葛大爷说什么了吗？要说银行，我可有的说耶。有一年，单位年底发放全单位人员第13个月的工资， 这十三薪，对吧？ 而且要是发现金，你知道吧？提前和银行预约取500万，我怎么觉得跟中大奖了呀？ 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你当时呢，我就有幸陪着我们财务去了一趟。哎呦，那300万一箱钱，我告诉你，我都拿不动。这真是开了眼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现金。 这真是，这是比较难得。一看您还是可靠的人，可靠而有劲儿的人才让去吧。 哦，现在都是一箱是装300万。 哦，不知道啊，不知道，他那个谁知道啊？那是以前的事儿，你别琢磨这个了。 2箱600万，3箱900万，貌似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这是有点像阿凡提里面什么100块、200块，杀的一屋子金，杀的一袋子金子， 一屋子。 对吧？ 对， 这口锅是口母锅。 再来一个， 到时候会下很多口小锅，就那个八一老爷，真是 想钱想疯了。 对，真是听到钱的声音就跟有钱一样了，对吧？啊，再来看看这座椅说，磊哥，你调皮，你还给我改姓。我跟你说今儿的话题 啊， 我有一次在这个来福士那边的 ATM 取钱排队的时候，前面一个外国人啊，取完钱就走了。我跟姐们向前一步，妈爷的！老多钱了 哦， 赶紧退出卡，我就追他去了。 哦， 卡没退。 哎呦， 要说这外国人这腿脚还挺利索， 是吧？ 我一小姑娘愣是追了半天没追上，使劲儿啊才追上他。回来的时候差点坐车回来。 哎呦， 天，追多远？ 真是。 哎呦，这老外迈开腿可了不得。 这腿长，你知道吗？ 迈开腿也不要钱了， 就是腰以下全是，胸以下全是腿。 胸以下圈腿 是 他们吧，老外没腰，你不知道吗？东方人才有腰，有腰型，一般他们都是直上直下，你没观察过吧？ 我观察那个干嘛呢？我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 哦，是吗？我回去观察观察。 就是这样的， 我看姑娘们都有腰啊， 腰有的不多。 你这很有劲，嫂子。 我就没事儿就看两眼，我也没有别的心思啊。 好，我们来看互动话题。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跟银行有关的那些经历。 来，咱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他们那个大家不用发什么大爷了，他们让这个关键词回复设计的都是数字，用数字设计关键词太容易 就 应对，随便发都能收到了。 对对， 这应该是住在876节目的，对吧？ 对，咱们下午的一档这个装修服务类的节目，可能他们设置的关键词， 他们设的都是1、2、3、4、5。 得嘞得嘞，咱说说今天的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啊，好好好好，出去玩嘛。 是啊， 大家高兴高兴， 贴上游学的标签，寒假出境游价格翻了一番啊。 因为需要办理护照和签证，时隔2个月之后的寒假出境游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早早上线了，全真课堂。哎呦天，听着上这不用啊，全真课堂就东岳庙就能 好嘛，就不用出去了啊。 深度研学啊，微留学等等名目的出境游产品纷纷上线。有家长发现啊，今年这个寒假出游出境游不是出游啊，寒假出境游的产品，只要沾上这游学的边，价格基本2万以上，3-4万的产品那哪哪都是。对比相同周期、相同档次的纯旅游产品呢，价格贵到30%以上，有的贵出1倍，游学成了高价游的代名词了。 哎呀，在一家知名旅游网站啊，这个在以美国为目的地的游学产品当中呢，游学已经和跟团游、自由行、游轮并列成为了它的主打产品。你想想，其中呢，北京为出发地的游学产品一共有7款，价格最低的一款呢是加州中小学插班亲子体验营，时长2周。除了一天去好莱坞环球影城之外，其他时间呢都安排插班体验，入住寄宿家庭。2019年1月20号出发，这个价格呢是2万元左右。价格最贵的一款产品呢是很有特色的休斯敦篮球训练营，时长11天。2019年1月23号出发，团费是52800元。 当然这个比较贵，人家也业内人士也说，首先你这市场目前还是卖方市场嘛，商家都知道父母舍得为孩子花钱，那所以敢要价。第二呢，这些游学产品有它独特优势啊，学校资源呀、团队呀、小伙伴啊，是吧？家庭出游没法实现。第三呢，一般普通旅游项目都会安排一些购物环节，成人的消费水平高啊，因此呢，即使法瑞益10天收费10000块钱左右那种低价游，也有机会挣到钱。但学生团他肯定安排不了购物，他也不购物，是吧？即使有环节，消费能力你说能买几个棒棒糖啊？所以呢，商家就把这部分利润还得算出来， 对，还得加进去。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我现在有个思考啊，你说这个游学到底是家长希望孩子真正体验到东西呢，还是家长把孩子撒出去好自己撒欢呢？ 不，这是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攀比，你知道吗？比如班里有一个同学说，哎，我这刚寒假我去了趟欧洲，我怎么怎么样？那别的朋友呢，都得说，那我去美国了，我去加拿大，你要没去， 去完之后能达到除了这个满足虚荣心，父母时间能得到解放，还能有别的什么收获吗？到底是这个本国的这些文化，我们传统的这些文化，就学到深处了吗？ 我觉得 是不是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你在国外适应了外国的这种交流习惯，这些你回来都适应不了。 也但是我关键觉得它时间也太短，也就是10天到15天。 对呀，不过就是看看新鲜。 对，你要是真是去2-3个月，真是进行学术交流，还有可能长进。 那得有个门槛了。 那当然了。 这就不方便挣钱了，真是到这个外国现场看西洋镜去了。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所以有没有这个必要？奉劝各位家长，这好钢得用在刀刃上。钱再富裕，也是大家辛辛苦苦挣来的，对吧？也不希望孩子养成大手大脚败家的习惯，谁也不希望啊。当然，相信宝贝们也不会。所以呢，您从小得培养他注意节俭，对吧？ 家长们还得谨慎 选，这事儿得有效。 对，我们再来说说故宫上新的事儿哈。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上个星期五播出了第二集，节目当中的嘉宾呢畅游了故宫内唯一的一座三层大戏台畅音阁，并且利用其中的文化元素，联合中央美院的学生在节目当中推出了一款文创产品，这就是畅新睡眠系列的睡衣。这款文创产品呀，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宫粉们的热烈追捧。前两天你不是还给我看了那个照片吗？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朋友表示要买。 挺好挺好。 那你这个在宿舍可别老穿这个。 我的天，以为你进错地儿了是吗？ 不是，大家怎么跟你相处啊？是不是？是跟您这说不说话呀、啊？但是反正这个一看这个质地也很好啊。在家穿着应该还是很舒服 的。很舒服的，对， 舒服。再来看最新年度最佳航空公司的榜单出炉了啊！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评级网站啊，评出了一个2019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榜单，新加坡航空公司打败多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航空公司，争得榜首位置。看看都在人家那边， 咱看一下 南半球吧，这公司都在 南半，新加坡， 新加坡不能， 还是在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就是它靠近赤道， 对，都在赤道 附近。咱看一下吧，新加坡航空公司呢，在多项审核当中排名第一，排在榜单第二到第十名的依次是新西兰航空、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公司、全日空航空、长荣航空、国泰航空和日本航空。 哦，他把自己评了俩 哦，这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评的嘛？ 对对对对， 行， 可以看看 啊，是也可以坐一坐。 啊，不，也不要什么事儿都别跟风，我就觉得是这样。前两天不说那个上海有一个在坑里的酒店吗？建在矿坑里的，哎呦，现在又不行了啊！就大家都以现在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脑子，咱们能不能独立思考一个问题，对吧？你不要说这个面包好吃，哇呀呀都去啃这面包， 对对，吃脏脏包去、啊。 哎，对我没说。 我爱吃， 不是说人不好吃，就是说是不是非得赶这会儿？你说你一个时间那么长，跟那排排着队，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太跟风了，真的。昨天我还想， 对，你有自己的生活多好啊！ 其实你再过个不用说是十年八年，你就再过个一年两年，再回过头来看前两年跟风的那些东西，其实你在生活当中都真的不需要。 那原来还这个流行打鸡血呢吗？ 那多少年前了呀？那都得二三十年前了。 是，但是正经是流行啊，当时 还有甩手疗法呢，真是 奇怪， 就往自己身上甩甩甩，我天呀！ 所以就是不要做这样未来被后人笑话的事儿。 是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带来的是地税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清税证明免办服务，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本次优化税务注销程序的另外一大亮点，承诺制容缺办理机制。 所谓承诺制容缺办理机制，就是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的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时若资料不齐，可在其作出承诺后，税务机关及时出具清税文书。可以享受容缺办理的纳税人共有五类：一是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和 B 级的纳税人；二是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的 M 级纳税人；三是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的行业领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 四是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五是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但是需要提醒您应该按照承诺的时限来补齐资料并办结相关事项。如果没有履行承诺的，税务机关将对其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纳入纳税信用 D 级管理。 如果您的企业在办理税务注销时少提供了部分资料，但恰好符合上述情形的话，那您就可以签署承诺书，税务机关会及时为您出具清税文书，您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销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哎，您好，我是高磊。 嗯，给您说说趣闻啊。天冷夜长，人就都爱喝酒。 哦， 哎，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天冷了，夜长了，与人们消费更多酒精是有关联的。 匹兹堡肝脏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得出了上述结论。数据呢涉及19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就发现啊，住在更寒冷、日照时间更短地区的朋友们，比住在相对温暖地区的人饮酒更多，也更容易酗酒。研究人员呢，竟然找到了天气因素与肝脏疾病相关联的证据。 他们说呢，我们现在有了新证据，证明天气，特别是温度和日照的时间，对人们的酒精消费有强烈影响。而且这种与天气有关的酒精消费，直接关乎人们患最危险肝病肝硬化的几率。 哎呦， 肝硬化最终可能导致肝功能衰竭和死亡啊！ 哎呦， 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关联之后，在这个时候要控制自己对酒精的向往。比如确实你天一冷喝口酒暖和暖和， 是是是， 是吧， 大家形成习惯了， 喝口酒这个睡得舒服，是不是夜长嘛，睡得踏实，哎，等等等等的。但是可以喝一小盅啊， 适量， 哎，你看古人喝酒用海碗的很少， 对， 欺负刘姥姥的时候才用这大碗喝一套，对吧，都喝一套。这比如说呷一小口， 或者说呢，您比如说之前您一直喝这个白酒哈，酒精度数高，您呢现在年岁大了，可以换红酒，量也可以适当的增加。原来可能就喝个几钱，咱红酒 我以前就喝米酒， 米酒后劲儿大，我告诉你，喝完了晕晕乎乎的。 哦， 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呀。 你喝多少？ 我就是那些一小瓶是300毫升吧，还是350啊？ 一口杯， 不可能一口闷呢。 我说一口杯， 一口杯，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哦，那你可以喝点清酒。 清酒，哎呀，您这涉猎广泛呀。 喝， 我觉得红酒不错， 红酒不错。 我现在迷上什么呢？白葡萄酒。 咱们是说大家要适量饮酒。 哦，对对对对对， 咱们俩太可怕了， 感觉咱俩是两个酒鬼。 适量，要适量。各位，变花之后说说趣闻吧。不用片花了，我们就念念大家的。 好好好。 这什么歌 啊？我没有钱啊，不是，我是有钱人。 到底是有没有爱有钱，谁管他呀？刘学燕说，我不喜欢那办了信用卡之后银行老来电话，老打电话说信用额度调临时额度，只要接听吧，你只要说一声喂，对面就语速巨快一个劲儿的说，你说等会儿我不需要，他就说，我们现在有活动，叽里呱啦接着说，你都没办法有礼貌的说再见就得挂。赶着执着的时候还再打过来。确实是这个，直接就只能就拒绝的生硬点了。 对对， 因为你没给人家有礼貌的机会。对吧。 哎，我刚才看了几条，刚才不是说那个钱有多重吗？云起说了100万，60多斤呢， 这件事 根本提不动。还有胖胖姨说， 我帮你我帮你 用现金发工资的那个年代，我们每个月到银行取现金都是用麻袋往回抬。用现金发，那是几年了，那不30多年前40年前的事了吧，应该 不是吗。 啊，一般都发的银行卡了，我爸我妈都已经 取现金，我没赶上过， 咱都没赶上过，对对对， 哎，赶上过，我刚上班的时候是发现金， 你那时候不算正式工吧？